第十集，阿克蒙德的攻击。 暗夜精灵的军队节节败退，死伤惨重。克拉苏斯决定集合法师的力量，掩护大部分人撤退，避免全军覆没的危险。马法里奥原本希望克拉苏斯能够把话说明白一些，告诉自己具体应该怎么做，可他知道克拉苏斯不愿意过多干涉他，只有让每个人都按照最适合自己的方法行动，才能取得最佳效果。适合克拉苏斯的未必适合马法里奥。克拉苏斯对着敌人把手一挥，起初马法里奥不知道他是在做什么，可很快他就发现那些打头阵的恶魔似乎缩小了一两尺，过一会儿他才发现那些怪物陷进了脚下突然形成的泥沼中，后面的恶魔挤在一处，试图从别的方向绕过去。暗夜精灵大军没有趁机反攻，而是明智地继续撤退。然而克拉苏斯的法术不可能在战场上到处发挥作用，马法里奥看见其他地方的恶魔还在继续斩杀暗夜精灵战士，他立即弯下腰，再次跟植物们交谈起来，请求他们再用根须帮助他。植物们知道自己过分生长会造成怎样的后果，也清楚暗夜精灵离去后所有的植物都会遭受燃烧军团的清洗，却仍然甘愿慷慨相助。植物们的牺牲精神让马法里奥热泪盈眶，他谨慎地释放着魔法，比刚才更为粗壮的根须从地下冒出，在军队后方长成了一片名副其实的森林。那些恶魔只好徒劳地劈斩，就连地狱火也被迫放慢了阵脚。作为德鲁伊的马法里奥能够感觉到根须上的每一处伤口，还好他的法术取得了预想中的效果，暗夜精灵和敌人离得越来越远。这时又从南边杀出一群骑乘夜刃豹的援军，马法里奥竟然忘记了这些早先被拉文凯斯派出的士兵，他们人数不多，然而却格外勇猛。几头黑豹已经负伤，骑兵们也是军容不整，却还是对着敌人急奔过去，为步兵们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。 北面，注意北面！ 尽管他们离得很远，看不清北面的战士，但马法里奥和克拉苏斯都各有手段。马法里奥用德鲁伊法术的延伸意志，寻求飞鸟和昆虫的帮助。他在周围没有发现鸟类，倒是有几只虫子。即便是再渺小的虫子，也知道靠近恶魔等于自寻死路。可凡是听到他召唤的昆虫，全都停止了逃命，愿意充当他的眼线。借助这独特的视野，很快，马法里奥就看见了战场的另一端。那恐怖的场景让他的心直往下沉。在那里，燃烧军团的声势更加浩大，战士们敌众我寡，到处都是被践踏的尸体。在那一张张与他相仿的族人面孔上，无神的眼睛凝望着杀死他们的凶手。地狱犬把暗夜精灵的尸体丢来丢去，其他恶魔则在加速消灭敌人。马法里奥在周围寻找其他可以利用的动植物，但似乎只找到了昆虫。一阵微风吹过，马法里奥有了主意，通过昆虫与疾风交谈，直言非常欣赏风的力量，希望它能吹得再猛烈些。疾风亲切地答应了他的请求，形成了一场沙尘旋风。在马法里奥的催促下，沙尘旋风变得越来越大，就连巨大的恶魔都被映衬得矮了不少。在体积增大的同时，风力也增强了上百倍。等到风力足够强大之后，便在马法里奥的指引之下，朝冲锋在最前面的恶魔席卷而去。刚开始，燃烧军团没有把这狂风放在眼里，直到几只恶魔被风卷起，活活摔死，周围的同党才开始奔跑，想要摆脱身后追赶的龙卷风。马法里奥对这些恶魔毫无怜悯，希望他们死得越多越好。 干得好，马法里奥，但我们的战术只能争取时间，仅此而已。 这一点马法里奥当然心知肚明，但他却没有多说。照此情形，暗夜精灵绝对无力逆转战事，马法里奥跟其他法师这么做只是为了保住更多士兵的性命。马法里奥还不满足，想要通过那些昆虫的眼睛找到更多对抗恶魔的办法。昆虫们极为勇猛，对着燃烧军团扇动翅膀，让他同时获得了五个方向上的视野。 他觉得其中一定会有收获。这时忽然有一只虫子被敌人抓住碾成粉末，惊得马法里奥大喊一声，另外两只昆虫掉头就跑，但还有两只扭头看去，这让浑身发抖的马法里奥看清了是什么人下的杀手。在燃烧军团的恶魔中间站着一位深皮肤的身影，比燃烧军团的其余党羽要高出不少。他像巨人似的迈着步伐，镇定自若地指挥着那群凶残的战士，誓要将敌人赶尽杀绝。看着他，马法里奥想起了艾瑞达术士，可那些家伙与他的地位差距就像是他们跟地狱火那么悬殊。那个恶魔身穿精心制作的肩铠，冷静地观察着暴力的战场，恍若置身事外。只见他松开右手，被他碾死的昆虫粉末洒落一地，然后他转过头，直直地看着其中一只仍被马法里奥控制的昆虫。紧接着一个声音进入了马法里奥的脑海， 看来是你了。 马法里奥的脑袋里突然灌进了巨大的压力，仿佛快要冲破脑壳，他想要出声求救，嘴却发不出声音。绝望之下，他想寻求那恶魔身边一切力量的帮助，把攻击者的注意力转移开，再晚就来不及了。地下深处涌起一股力量，最古老坚硬的岩石从地底长眠中惊醒。起初他们很是不悦，不满马法里奥打扰了他们的清梦，但马法里奥立即引导他们注视着燃烧军团制造的灾难，注视着破碎的大地。很少有人知道这些地底岩石的存在，更想象不到原来他们也有直觉。这些岩石如今被唤醒，看清了恶魔的可怕真相，就算是大地也无法从他们手中逃脱。那些恶魔固有的邪能法力能消灭一切，世间万物无论埋藏的有多深都无法幸免，连岩石也要遭受毁灭的厄运。燃烧军团所经之处，地下的石头全都失去了知觉，他们和惨死在邪能卫兵刀下的暗夜精灵一样，生命的精华已经消逝。但那个恶魔死死地捏紧他的头颅，马法里奥膝盖一软，单膝跪地，再也无力思考。他感到眼前开始发黑，大地剧烈震颤，马法里奥两条腿都跪了下来。奇怪的是，他脑中的压力好像减轻了不少。透过那双昆虫的眼睛，马法里奥看到攻击他的那个恶魔周围的地面迅速裂开，旁边有一个较小的恶魔跌进了缝隙之中，接着缝隙迅速闭合，其余的恶魔全都落荒而逃，只剩他们那如巨人般伟岸的首领坚守在原地。那庞大的身影冷静如常，可显然也支撑得非常勉强，眼看就要掉进越来越大的地缝里去。恶魔把手伸向一只虫子，但马法里奥早已命令剩余的两只飞远。在他们逃命的同时，马法里奥看见那恶魔在身边画出一个圈，形成一个巨大的绿色圆球，化解着地震的威力。绿球在空中不断旋转，下方一片混乱，不断有低级恶魔掉进新出现的缝隙中。那双幽深的眸子在背后注视着那些逃跑的爪牙。 我会找到你的，虫子。 他这话不是对着那些昆虫说的，而是对着马法里奥。随着敌人从视线中渐渐消失，马法里奥意识到，等到下次碰面时，他也一定会认出那恶魔的样子。马法里奥已经猜出了对方的身份，他一定就是这支恶魔大军的指挥官之一，阿克蒙德。这时，一双手抓住了他的肩膀，中断了他与昆虫的连接。马法里奥本能地以为要被别的恶魔撕成碎片，但放在他肩膀上的那双手却很温柔，声音里充满了关心。 总算找到你了，马法里奥。 此时的马法里奥只有点头的力气，发现自己已经不在原先那头野人豹的背上，也不知那只野兽怎么样了。泰兰德轻手轻脚地把他扶上他的坐骑，让马法里奥坐在他前面，然后命令这只大猫向前狂奔。马法里奥的心仍在狂跳，任由泰兰德带他向前跑，沿途目睹了不少惨状， 成百上千的士兵正在快速地翻山越岭，恶魔在他们的身后紧紧追赶。大军中时而有火苗窜起，还有法术造成的爆炸，夹杂着暗夜精灵或是恶魔的惨叫声。马法里奥还看见了风中飘扬着拉温凯斯领主的旗帜，却没发现那贵族的身影。叶刃包将泰兰德和他带到了安全地带，这时在他面前出现了一张张面孔。士兵们不再自信满满，脸上全都写着一个可怕的事实：暗夜精灵或许将在这场战争中输得一败涂地。他见状不由自主地发出了一声呻吟。泰兰德凑到他耳边： 别怕马法里奥，等我们能停下时，我就会立即帮你疗伤。 泰兰德，其他人呢？ 我见到了布洛克斯法师们，还有你的弟弟影哥队长，正在像牧羊人一样率领他们撤退。 拉文凯斯呢？ 黑鸦堡垒的主人依然在指挥着部队。 泰兰德，我们无论是拉文凯斯领主还是克拉苏斯法师，我们都没能阻止刚刚这场灾难的发生。 别出声，你现在还能开口说话已经是奇迹了。 马法里奥明白阿克蒙德对他精神造成的冲击肯定非常严重，但却不知泰兰德是怎么感觉到的。泰兰德突然将马法里奥抱紧，亲密的接触让马法里奥感到非常幸福，不过他也紧张得无所适从。 肯定是艾洛恩在保护着你，你身边的很多人都遭遇了不测，连你的坐骑也被撕成了两半，满地血泊中只剩下几根白骨，那真是太可怕了，连你都险些性命不保。 撕成两半，他的叶刃包被撕成了两半，在他周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他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？除了精神遭受冲击之外，附近肯定还有敌人，他是怎么活下来的？之前发生的那些可怕的场面真是让他不寒而栗。马法里奥无法回答这些问题，但他清楚一点，那位恶魔首领曾经攻击过他，结果被他侥幸逃脱。一方面他对这样的奇迹心怀感激，另一方面他也知道自己已经被阿克蒙德盯上了，他们注定还会再见。马法里奥明白，等到下次再见之时，那恶魔肯定会使出全力，再也不会让他逃脱。